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追访两位听众，每一次追访都是源于一次小小的求助，而我们每一位被追访的听众朋友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的善良热情，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满满的正能量。喂，你好。 你好，你谁？找谁呀？ 啊，你好，您那个自行车求到了是吗？ 啊，求到了。 哦，那您跟哪儿求的这么快呀？ 就在我们家附近这儿的。 哦，我的意思就是您通过什么平台求的，求这么快？ 就是那帮帮团呀。 哦，帮帮团呀。 您不是帮帮团的 啊？我也是听了节目之后，然后才知道您通过这个平台求自行车。 啊，对呀。那么当天人家就给我打电话。 这个平台靠谱吗？ 挺靠谱的呀，都是互相帮助的，等于是。 嗯， 就是你求东西它也不会太贵了，就是等于互相帮助的这个平台。你每天听吗？每天10点开始，完了到11点结束，就是107.3，你知道这台哈？ 啊，您是天天听是吗？ 我加了他一个公众号，特别好听吧，互换东西，互相交换的。你有什么那个需求，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呀，帮着解决，能解决得了他都帮着解决，挺好。您在哪儿住啊？ 我在建国门。 建国门呢？ 对， 它叫北京台107.3。 那您除了求这自行车，以前还求过别的什么东西？ 卖过东西，比如说我卖东西吧，特别便宜。我这有一个炒菜锅，人家求这个炒菜锅的，就是铸铁的那种。我家正好一个没用，我就给人家5块钱就给人家了，就这样，挺实用的，挺好的。您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给他微信。 好，您那会儿老听他们节目，对他们的那个主持人了解吗？ 就天天都是那个方明，原来有一个叫大鹏的，那您每天都听吧？ 我不但每天都听，我还每天都说。 哦， 我不说您就听不着了。 哦，您就是方明。 啊，没事儿，今天就是给您打个电话回访一下。您不是说您那个自行车特别顺利的就求到了吗？ 对啊。 嗯， 有两个给我打的，有一个比较远，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哎，就离我家特别近，就可以骑回来，我这车 啊， 就这么就求到了。 多少钱成交的？这自行车什么成色呀？您还满意吗？ 挺满意的，40块钱，挺好的， 挺好的哈。 只要我需要， 因为我需要它。 我说您这求个自行车要去干嘛呀？ 上个医院呀，就省得走着了，就是比较附近的医院。 嗯， 骑远之后还骑不了。 你为什么愿意在帮忙团里面求东西呢？ 特别好啊，是这个节目办的， 嗯， 特别符合那个老百姓互相帮助，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 那您呢，有没有帮助过我们其他的听众呢？ 帮助过，就有一个那个他们家小孩需要玩具什么的，我把我们家那个屏幕啊，那个孩子的不玩了的那玩具，我都白送给他了。反正搁在家里也没有，人家需要那就给人家嘛，就他需要这就给他吧，要不然搁着也是搁着，是不是？挺好，我就觉得特别好，节目办得特别好，我觉得信任，特别信任，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也。就你这声音怎么在电话里跟那个电台里不一样啊？ 是啊， 没听出来 啊，这一张嘴就让您听出来了，不就不好玩了吗？好吧，那谢谢您啊。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脱口而出啊，愿意帮助别人吗？ 愿意帮助别人呢，当然愿意了。别人要有求，我要能够办到的，我肯定给他办到。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喂， 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帮帮团的。 哦，你好。 哎，想问一下，您是要买收音机吗？ 我已经买到了，谢谢了。 哦，这么快呀？就是我也想买收音机。您是在哪儿买到的呀？ 我是买的德生牌的，是在那个地坛西门。地坛西门对面有一个就像胡同似的，但是进去就没多远，就是有一个叫上龙花园的，那里边是德生的专门的那个修理，还有卖德生的专卖。 型号多吗？ 还行吧。 那买的时候需要什么程序吗？还是他那就是一商店呀？我到那就可以挑，就可以买 啊？可以挑，可以买。他那个是在居民楼里，是二层楼。然后呢，你上去以后呢，跟那门卫一说就知道。 哦、 上去以后，他有那个样品，你可以在那挑，挑好了的，他就可以给你拿货。有的有货，有的没货啊、 哦能。 看你要什么型号。 那能修吗？ 修，只修那个德生牌的，不修别的牌的。 卖的那个收音机就大概都是一个什么价位的呀？ 因为老人是快90岁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大约在他是178吧，那个那个型号的。然后多贵的都有，还有800-900的呢，就操作可能复杂一些，音质好一些。 老人买那个听什么呀？ 哎，他就是老人，就是半导体，就是一天几乎就是使用率最高的，听那个体育台呀、还有帮帮团那个台呀、交通台。 那您获得这个信息，那个、 我从帮帮团上，对，哎呦，还真好，好多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就去那儿去，昨天去刚买的，就我老妈就一天这几乎就是收音机就是不离耳朵呗。 那您跟着一起听那节目吗？ 我们白天开的时候也一起听，我也非常喜欢听，我也特别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亲民，而且讲的就是对老年人真是一种福音，我觉得就是福利，就老年人特别关注的事情，特别实用的一些关心的问题，他都给说的特别好，而且两个主持人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啊，好几个主持人，三个。 说了什么问题就是您特受益 您还有印象吗？ 平时讲的就是社会这上面的，比如关于老年的信息呀、还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关心，比如说请一些专家来啊，讲讲眼睛啊，讲讲那个电器的维修啊，比如说是电脑方面啊，有些小知识，就反应特快，我觉得他们。然后就一些知识什么的，有时候我也不太明白的，我也参与。听人家帮友说也挺感动的，就他们反馈那些我也挺感动。 您说您特别喜欢那个主持人，您最喜欢谁呀？ 方明。您是方老师吗？ 啊？ 您是方老师吗？ 您不是经常听节目吗？ 我听着您像。 我说是，您信吗？ 我挺信的，我觉得声音特像。 阿姨你好，我是方明。 真的，哎呦，那我太荣幸了。是我今天没在我妈那儿，在我妈那儿，我妈得高兴死了。真的，真的，就你们就是她的精神寄托，不是说夸张。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帮帮团啊，一直听，然后就是他叫城市广播啊，他知道特清楚城市广播，然后我们就听那帮帮团，什么最后征婚交友是吧？啊，什么都听，一直听到节目结束啊，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是轮流照顾我妈，我妈也快90了，88岁了。 嗯 啊，然后我们子女他也不请阿姨，然后我们就轮流去照顾他，在那住一住都是将近一个星期那样，所以我们特别了解老妈的这个什么啊，我今天回去一定把这消息告诉他。 那您一定替我们问好老人家啊，他身体 好 吗？ 好的 好， 还行还行，他也就是糖尿病得的年头比较多了，但是比较在意，比较科学，调理的还行。 他听我们节目，他就是他听得明白吗？还是就听个乐儿啊？ 特别明白。哎呦，我们都快倒背如流了，我跟你讲。 好吧，那您经常也是陪着妈妈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 您听我们节目之间， 对对， 大家这种互帮互助，您最大的 感受是什么？我特感动。要不这个收音机的事儿，我这两天我这正想着这事儿呢，就好多帮友，昨天我去买的路上还有帮友给我打电话呢，说告诉我你离开西门那个怎么走怎么走，那还有一个座机电话告诉我，我觉得特好。然后我妈就说你看看帮帮团里都是好人，我跟你说还是好人多。咱们那个栏目吧，之前有别人求助嘛，方方面面的信息，然后也有反馈，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他的群体还是就是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听的人很多。哎，我们前段时间还咨询过一个那个烘干机的事儿，第二天吧就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们是不是想买烘干机啊，也特别好，也确实特别感动。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是老年人的精神伴侣，确实是。 那您岁数也不大，您也不能算老年人，是您的精神伴侣吗？ 哎，我都64了， 在我们这儿您不算老年， 哎， 您算青壮年， 也是算老年人了呗。我也喜欢听。 您看您那个经常照顾老妈，我们这里其实有好多听众都在照顾老年人，就是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啊？怎么照顾老年人，尤其是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呀？怎么关注他们的这个心理？其实除了身体之外，他们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心理。 没错，他就是一个就是。他就那种孤独感吧，就是老年人，我感觉照顾老年人，第一呢，就是耐心，要耐心倾听他的要求。反正我妈那脑子也好使，社会上的事情，你什么都跟他聊，新闻每天也看。然后对老年人呢，第一就是对他的要求有耐心，因为他确实想法比较多，有时候身体又不好，尽自己能力去陪伴呗。这是精神层面，就是你还要多跟他聊一些呀。一些愉快的事情，回顾过去生活当中的美好的事情。因为人到这个年龄，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负面东西多，就是你就得真得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啊，去跟他去耐心的听，然后有些事儿尽量顺着他。吃的方面呢，尽量的多细心一些。你像我们真是给老妈照顾的，糖尿病40多年了。他每天打胰岛素，科学调理，然后帮他去这个增加营养啊，调理身体状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我就老年人普遍的问题，可能都是这不高兴啊比较多。我觉得作为就是子女来讲，这方面要多给他们点包容。就有时候他不高兴或什么的，你就突然换一个话题，哎，谁谁现在怎么样了？一下你就。把那话题给他岔乎过去，哎，你一岔乎过去，他就顺着你思路立刻走到那边去，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就中断了。 哄小孩不就是转移话题吗？ 就是，没错，就是转移话题。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照顾老妈啊，您个人呢，您刚才也说了，您自我感觉也是进入老龄生活了哈、啊、那您怎么调节呢？因为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就从心理层面， 对对，没错， 你希望他高兴、啊、那首先你自己也得高兴，如果说你满身都带着负面情绪、嗯、那么这个也会传递给他。 确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注重生活质量的人、 嗯、 反正我是平时吧，因为我们子女轮着照顾老妈，不是我在那儿陪老妈的时间，我就是比较爱出去旅游啊，我特别喜欢出去旅游啊，参与一些比如说或者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那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信息也比较关注啊，我觉得这样呢来调整心态，我感觉没被社会边缘化。 愿意跟年轻人看齐是吧？ 哎，对，就是他们关注的事情我能接受，就是年轻人他比如说有一些想法啊什么的我能理解，不会像你像以前的老人都是用那种五六十年代的眼光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是这方面我比较注意调整，反正都理解。然后你像双十一我也买东西，网购一下满足 哦，那有没有买了不称心的东西啊？后悔啊？ 哎， 后悔就算了，我反正想得开，我觉得也不买特别贵的东西，要特别贵的你就提前做功课，到实体店啊都看好了，比较慎重，而且跟他们客服多聊，你这是什么生产日期的呀，是原装的呀什么，反正问详细一点。 啊，你刚才说了一句就是想得开， 想得开我觉得就是得自己给自己做工作，反正我就这么想，我为老妈做的一切我觉得不是给她做也是给自己做，因为你给老妈服务的这过程你也知道，也看到了她这个逐渐衰老这个过程，你对自己今后衰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她会面临什么问题，那你就会想现在这个社会形势，那这个条件下我自己到时候会怎么去选择我的养老生活，这是照顾老人的一个体会。第二呢就是说你给老人做，做完以后我们心里特别安宁，回到家以后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心里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也好，还是说我该做的都做，然后心里是一种比较欣慰比较满足，从这上你去想，你因为我妈她要求比较高，精神层面也好还是物质上，反正想法也特别多，因为她老听收音机， 哦， 什么信息都知道比你还明白呢。 啊，这是照顾老妈，那您自己呢，比如说碰到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您是怎么让自己想得开点的呢？ 我自己呢一般呢就是有时候微信有些心灵鸡汤你看看，自己的爱好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就是比如跟朋友之间的交往啊聊啊，看书也喜欢看，就是说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太紧张，因为孩子也大了有孙子了，忙完老妈那摊你回来有可能这边小孙子要病了吧什么的不行嘛，你又给他带，所以就是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出去旅游没时间 啊。其实好多像您这个岁数的人啊可能不太存在既要照顾老妈要照顾孩子，反正是闲的，可是您不一样，您这个特充实是吧？ 对，特充实，而且我吧就是你看我们朋友有的也是也没有负担了，但是他们就觉得好像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你看我自己吧就是爱好还特多，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怎么料理自己的生活呀，比如有什么美食啊怎么对我们这个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好啊，你都自己回来学，面包机啊什么烤箱啊什么做纳豆啊做什么，闲不住，我觉得真的可干的事情非常多，比较喜欢就是接受这些新的东西吧，而且比较小资。 您怎么小资了我听听。 小资就是经常给自己制造点那个什么 浪漫是吗？ 哎，对，你这鲜花啊什么的自己也喜欢去买，有时间了买在家里的，自己弄一些插花啊学一学啊，然后自己没事儿沏点小红茶呀，买点好一喜欢的那个茶具呀，是吧，老两口坐在那儿，我觉得这也是很享受，然后放音乐呀，一边放音乐一边喝着哎什么各种的花草茶呀，我觉得这是一种养心的过程。 您确实挺会生活的，您是不是年轻时就这样？应该这是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基层有个帮帮官，天天送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李由军律师，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李律师来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一些关于法律以及房产方面的问题啊。这里听众提出的问题还挺多的，我们一一来解决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李律师，房产买卖合同只有夫妻一方签名，这样的方式合法吗？另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办房产证的问题，我们一并问一下啊。这位听众问的是，夫妻名下有一套房产，这个房本呢是先生的名字，现在呢打算把房子卖了，但是爱人呢因特殊原因没有办法去跟着办理手续，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需要办理哪些程序？ 他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风险点，也是诉讼的一个诉讼点啊，经常会出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说我跟你讲，就是夫妻两个人买卖房屋啊，共同买了一套房，原来最早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都登记在某一个人的名下，对吧？当然现在夫妻加名，现在出了这个不动产统一登记以后，你可以去夫妻加名，加成两个人名字，这就好办了。如果没有夫妻去加名，那么你到市场上去买卖的时候呢，房产证上还显示是单独所有，还显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一方的名字。那么你到市场上去交易的时候，假如是通过中介，正常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像这个品牌机构啊，他们会核实你的房源，会要求你出示这些东西啊，证明你这个你是不是夫妻离异了呀？你要如果离异了以后，那你是不是对财产有所分割呀？你没有离异，你配偶必须要来签字啊。当然呢，也有一些小中介呀，或者有些人自行交割的时候呢，他想，哎，就不用了，我签就行了。或者夫妻俩没准口头就商量好了，他就把那协议签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将来会有一个矛盾会产生。有什么矛盾？比如说将来一方反悔了，另一方就会拿这个说事儿。比如说卖的这方说，就会拿着说事儿，说啊我没签字呢，你怎么那个卖了，他就会说是无效。那么这个东西你说违法不违法？我跟你这么讲，不违反合同法，但你违反了婚姻法。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在处理重大财务的时候，重大财产的时候应当协商一致，那房产也算是重大财产，你应当协商一致，需要一方去签字的。为什么没有签？那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最好是签上。如果真的没有钱，我就真没钱，我就把房卖了，那么 OK。 如果买房的那一方人也没有通过中介啊，买房的那一方人他不知道啊，我拿了个房本，我买个房，难道我还去查他离婚没离婚吗？这很荒谬吧。那我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上我就把它交易掉了，我就买掉了，买完了以后如果也过户了，那你这事交易就 OK 了，你的矛盾就变成你夫妻俩的矛盾了。说那一方女方说，哎，你卖房为什么没经过同意，那你俩去到法院去说去，或者你俩怎么解决的， 跟人家 跟人家就没关系了。但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合同也签了，钱也交了，要过户的时候记住了，房管局一定会要上女方去签字的，这是有可能的。房管局会查呀，说是他会要你提供材料啊，一提供户口本，户口本上显示是已婚啊，那你那配偶为什么不来，说离婚了，那你把离婚协议拿来吧，说没有，那你离婚了没有离婚，没有离婚为什么那方不来呀？你不管说什么原因，可能房管局就要你让那方来给我签字，或者让那方去公证委托去，要不然我这个房本可能过户真过不了。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女方说啊你还背着我卖房对吧，我就不给你签字去，那就问题就麻烦了，这个房有可能导致你过不了户。那么过不了户的话，这个时候法院不能强迫女方去配合的啊，那么女方可能双方就会打官司，这种官司就非常多了，我们经常接触。那么一方要求 媳妇起诉，这女方比如说起诉了，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那么对方可能起诉要求双方履行合同，那么法院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啊，北京市一个司法解释规定的话，法院就会释明说这个户我过不了，对不起，我也判不了，我也不可能判人家媳妇跟你配合过户去，不行，那你怎么着，你只能解除合同，追究他违约责任，对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另一方比如说哎，配偶一方说算了，我容忍了吧，他卖了就卖了吧，我也认了，那就 OK， 那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咱也不能说这个有什么问题，最好没问题，但是它确实有风险。 风险非常大。 嗯，确实有风险， 确实有风险、 啊、 并且尤其是在房价涨的时候，这个风险就会无限放大。 是， 房价一涨了后正找不着理由呢，哎，刚好说，哎，你没让我签字，打这种官司的人太多了，70%-80%都找这借口说我没签字打这官司，非常多。 嗯， 哎，房价跌的时候呢 还好， 哎，有一方又算计别人，所以说你最好把那字签了。包括第二个问题，说那一方无法办理这个手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办理啊？他是不在北京呢，不在国内啊，还是说什么 都有可能？那比如说生病了，或者在国外看病呢，也许都有可能，就是反正来不了。那是不是可以办理这种公证的委托手续？ 可以办个公证委托， 嗯， 到当地办一个公证委托就 OK 了。如果说是实在是公证委托也办不了，比如有些人真的生病，委托也办不了。那我只能说你很比较麻烦，你这房子可能不太好卖啊。 嗯， 正规的渠道的话，人家肯定会，房管局会核实你、啊， 他会查， 房管局会查你啊。你中介你说咱们都睁着眼闭着，房管局不可能给你睁着眼闭着眼，他得要那些材料的。 嗯，就是反正总而言之是有风险，有风险。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这套房是人家婚前某一方买的， 嗯， 然后也许没离婚啊， 嗯， 人家自个儿说把这房卖了。对方需不需要签名呢？就跟对方没关系了吧？ 你这样，房管局他是会要求你的。从法律上讲是不需要啊，从婚姻法上讲是婚前财产属于个人。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作为房管局来说，我比如说我是房管局的审核人员，我现在要过户交易呢，我一看这房本是写的是男方一方的名字啊，然后呢户口本我一看显示是有配偶，那我首先会问，那你这配偶为什么不来签字？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嗯， 当然之前啊。我们在当然可能各个地方掌握的这个松紧度有不同啊，在包括北京也之前出现过很多审核，我不管，只要房本上那个名字是张三，张三来签字我不管，我就给你过户。当然也有之前很多是这么做掉的，并且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上外地好多不正规的地方他还这么做，这么做合法不合法，房管局这一边作为房管局的角度来讲人家没毛病， 嗯， 但是呢会产生纠纷。所以北京这边还好，北京现在好的房管局的话他会就是要求你，这就防比你将来出问题，他就会要求你 核实的比较细致一些、 哎、比较细致。但是人家如果不核实，人家房管局做法我认为也没有错误，我们房本上写的单独所有目我就不会管他、 嗯、 是可以的。 行，反正总而言之是有些风险啊， 有风险、啊、 这位听众呢他想咨询一下您啊，他是想买一下他们老家，没说老家在哪儿啊、 嗯、 老家法院拍卖的房子，他想先查一些关于这个房子的信息，就想了解一下如果是买这样的房子的话，我应该都查些什么？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你上当地法院啊，有这么几个渠道。第一，你上当地法院，当地法院那个都有一个网站嘛，官方网站，官方网站里其中就有一项，里面就有一个拍卖公告。 嗯， 你去查那个东西，查那个公告里面，它一般就比较详细。如果查完了以后你觉得还不详细，当然你可以到法院执行局去，他有负责的那个，比如说部门法官，你可以跟他再 沟通一下， 再沟通也可以。 嗯， 或者呢现在就是你能上一个就是那个阿里巴巴的网站上有一个淘宝有一个法拍，最高人民法院在淘宝上开了一个法拍，那个也可以在上面查到一些信息。但是你如果说你那个信息，我觉得那个信息已经公布的很全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全的话，你可以跟法官那边再找找，比如当地的再找找问一问， 嗯， 也是可以的。 其实北京也有这样的法院拍卖的房子哈， 很多很多。 其实像这样的法拍房吧，我觉得就是信息这方面啊，大家不用太多的去考虑，因为那个信息公布的很全，法院也替你查的很全， 这个 而且是很属实的， 产权肯定没问题。 对、嗯，但是这个后面有很多事，其实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想李律师可能也接触到，比如说买了之后我去了。人家住里面不出来，嗯、这种事儿您碰到过吧？ 半天停止不了的啊，有，比如说你法院拍卖了，因为法院拍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他把人先清走，然后再拍；有的时候呢他就先拍，拍了以后呢， 他就半天把那人清不走，那法院也不能说是采取一些很强制措施，有的遇到偶尔啊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就是一时半会清不走的也有， 嗯， 大部分都还可以。法拍房嘛，就是好处就是比较便宜嘛， 嗯， 有的地方还不限购，还不按限购政策来，不限购，然后呢就是，当然呢法拍房背后都是有故事的，啊、这个。就是能买到，我觉得能买到合适的法拍房当然更好了。 对，它实惠确实是有它的实惠所在哈、啊、但是它后面可能也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嗯 啊，这个要必须了解清楚。 对对对、 啊、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嗯，他这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本人2016年给爱人呢在廊坊永清买了房子，当时说呢是2017年交房，说这2018年都快完事儿了，怎么还没有见。说后来呢他们有一群叫退房群，说听到有别人啊、 嗯、 退房，才知道哦这个房子是五证不全，他就给这地儿打了好多次电话，然后呢也签了这个退房手续，说3个月才能退，说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又跟我说得90个工作日，说这一听就是在拖着呀，说我实在没辙了，我又不想去胡闹啊，不想跟着他们胡闹，就想请专业人员帮忙指点一下，说我该怎么办。 哎，这个事情啊，我建议一下啊，因为我最近正在做几个天津的，就是这个集体维权项目啊， 嗯， 大概在天津那边，就是刚开始有一批出来那一批那个热潮的时候呢，好多房子，盖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什么，当承诺的挺好，钱也收了，到现在交不了这儿的，办不了这儿的，还有多盖一层的都有，奇形怪状都有，我是这样想。你签了合同，首先你跟开发商之间签了一个合同，合同怎么约定的，是吧？合同约定，比如说到2018年9月几日交房，如果交不了房，那么您看是什么原因交不了房？如果就您说那都别说五证，到现在还是荒地呢，那他肯定是不知道猴年马月能给你交房了。你可以选择，可以选择退房，对吧？可以，一般可以选择退房，并且要求他赔偿你的损失，这个是可以的。你跟开发商签这个退房协议啊。我建议你最好这个协议啊让这个法律方面人士看一下，有的协议啊开发商签的好多协议陷阱特别大，你一旦把那个协议签了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可能对你更不利，所以呢就是最好把这个协议的时候这个协议最好让律师给你看一下。还有一种办法呢，你们不建议你们就每个人各自在那儿走一些其他的途径，有的去闹，有的去上访，有的我建议你就集体维权，蛮简单，比如说你委托一个律师集体维权，推荐几个代表人，其实蛮简单去操作，对你们来说又经济又实惠，还省得现 自己 一个两个的去搞。因为好多合同，我就跟你举个例子，你这个合同虽然我没看到，但是我可以给你判断到，我都能猜到开发商一定在合同里面把你所给你应该支付的赔偿和违约金肯定给你切断了， 是你当时自己分辨不出来的， 分辨不出来，现在你再问他要求赔偿损失之后他赔偿不了了。如果你不签这个退房协议，那么他给你的违约金是一直在算的，他有很大的压力。你一旦跟他签了个协议，他说三个月给你，他实际上他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着啊，他给你许了个诺，3个月就给我了，你很高兴，他3个月不给你咋办？同时他又把你的这个违约金全给你切断了，你到法院去告都，违约金都支持不了了。 他那儿耍赖，其实现在我们这边成弱势的了。 你被 嗯， 你同时又一次被骗。我个人觉得你这个合同里面。几乎可以肯定是给你陷到里头了， 所以就是还是建议你啊，既然你们都有群了哈，能不能群体，然后我们选出几个代表、 嗯、 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律师又懂的律师，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不专业的人打这样的官司可能很难，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 现在也挺好，你像我武清那边最近有一个维权的，也有100多号人，这个可能一共好几百人来的，可能不到维权的话，开始开发商是也是都1年多没交房，并且尤其是那个办房产证那开发商写的那个合同特别荒谬， 嗯， 无期啊、 嗯、好， 就是无期，就是这个房本什么时候办下来没有期限，可以是任何时间给你，就是这么一个合同，最后在这个诉讼过程中，那这个合同也是有效的呀，你签字了呀，你不管当初是不是霸王条款，最后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我们就采取了很多办法跟法庭啊跟他们沟通的话，哎，很快开发商就本来是今年底就还交房，才交房、 嗯、 结果开发商现在已经都做到今年底连房交房的办证一块往下做，这个力度就很好了，因为大家都关心的是房产证嘛， 哎，这个就感觉就很好。虽然我们违约金可能少了，但是房本给我落实。要不然的话，那你明年、后年、大后年，他什么人给办本？没有约束他呀，没有约束他怎么办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明年、后年房价起来了，你想卖呢，你没有房本，你不是干瞪眼吗？其二的话，有的人想落户，你没有房本，你也落不了户啊。 对， 所以你很难受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专业人员协助，你才可以完成的很圆满，让你自己舒服啊，没有什么损失。这位听众问的特别直接啊，嘉宾您好，刚才你们提到了这个法拍房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律师网上法拍房风险大吗？要是您，您会买吗？ 律师网上有法拍，哎，我还真没关注过律师哪个律师网上有法拍房。 他就这么写的，律师网。 律师网，法院网，你就看法院网。我跟你这么讲啊，你不管哪个网，现在法拍房的信息来源，一个就是法院的网上， 嗯， 这个靠谱啊。第二个就是那个淘宝那个网上那个司法拍卖专区， 嗯， 那两个靠谱。再就是你到法院里面去亲自去找他那个公告。有的法院他不是信息网络搞得特好，但是呢他会在那地方贴公告，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渠道你能了解到有法拍。哎，这个是可以。 对，渠道很重要。 啊，你当时说律师法拍，当然可能我不排除有些律师事务所，他是有些律师啊，他做这个专项，他专门去做这个业务啊。如果这个律师事务所去做这个业务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去骗你，他肯定是跟就专门做这个业务的嘛，那他肯定就是渠道可能掌握的更多一些。 对， 他给你负责运作，你交着代理费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还真没有 没听说 过这一块，没注意过。 行，也是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信息啊，是不是靠谱，有没有风险，首先这个信息的来源之处， 对 这个信息的渠道就很重要，是吧？ 对对对， 嗯， 尤其是我提醒一下，尤其是好多中介啊，他提出这个法拍方案能托关系，能让你拍到啊。这个反正得小心点，我们也遇到好多被骗的，当然也有操作成的啊，但好多有被骗，这个还是得小心点反正。 行，您会买吗？ 法拍房我肯定想买，但是我现在一个是没有资格，第二个的话有时候这个法拍房嘛需要耗费很大精力的 啊。其实 拍卖啊，这那这那，哎，咱也 就能买到其实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全都合适， 对， 就得看，有时得看运气了哈。 对，我就是跟您说嘛，如果你能买到称心如意的法拍房，那肯定你赚的，只能说你赚了，肯定是 好。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儿子在去世前把没有分的拆迁房遗嘱给了别人，这合理吗？ 儿子在去世前把没有分的拆迁房遗嘱给别人，是吧？ 嗯， 那我问你，这个拆迁房下来没有下来？如果下来了，这个遗嘱有效？ 哦，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我还做过这种遗嘱。 哦，那如果没下来呢？ 如果没下来，将来如果这个房子下不来了，那这个遗嘱就作废了。你遗嘱了一个东西没有嘛，是吧？如果将来房子下来了，将来说，比如说在他去世之前，或者去世后，这房子也下来了，就下到他名下了，那这个遗嘱是可以的。 嗯， 可以的，可以处分的，因为这个拆迁房是合法房源嘛，是可以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婚后女方个人买了房，离婚后房子归女方，收房办房产证还需要男方来签字这些手续吗？ 就是离婚的时候房产证没下来吗？ 应该是，就是婚后他自己买了房，但其实应该已经算是 嗯， 夫妻共同财产了，但是两人又离婚了，这房子呢归女方了，那么现在这个证要办了，那这还跟这男士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了。但是我问你怎么离婚的，是协议离婚的还是判决离婚的？ 嗯， 如果是判决离婚的，拿着法院判决书记就 OK 了， 就跟他没关系了 人一看哦，离婚了，这就没关系，不用他协助了。如果是自行协议离婚的，那一定要到民政部门去把你协议离婚那个档案拿出来盖上戳。 哦，你得告诉人家， 哎，然后去还得说，就这样还得说人家办房本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拆迁公司或者征地公司，人家有时候还得给你提条件呢。当然从法理上讲啊，没有问题，离婚了以后你拿着离婚协议，就是官方备案的离婚协议，或者说判决书，生效判决书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如果还不行，就非得要求他履行，或者房管局啊，或者官方，那你只能让他去协助，他不协助你再诉他一次了，那只能这样了 啊。行吧，就看人那边的具体要求了哈， 啊， 也看你们俩的这个具体离婚的这个情况和协议啊。 对，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先生婚前买的房，自己供了一年多，那应该是贷款的哈。但婚后我会承担大部分开支，他工资不够还房贷的，那这房产证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哎，这个他这个问题问的太荒谬了啊。 嗯，这是情和理两件事儿， 就是结婚以后你一分钱没给他还，你也可以加名儿，是吧？他是婚前买的房，婚后还房贷，是吧？ 对， 婚前买的房，婚后还房贷。 婚后是这个女士还的多，然后大部分开支也是这个女士承担的，她就觉得自个儿亏了。虽然房是你买的，但是这钱都是我花的呀，后面的房贷都是我还的，那你得把这名字把我加上去啊。 这么说啊，婚后加名不加名，首先可能不取决于你还没还月供，取决于你父亲的，取决于你俩怎么商量，态度怎么样。 他同意， 他同意 OK 啊，你不一分钱不交也能加名啊，这是可以。我们在之前讲过很多节目，人家婚前人家就没有贷款，人家把房子买完了，婚后也能加名啊，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他不加名，他不加名，那么你这个房子将来分割的时候，我们原来在一期节目中讲过那个很复杂的计算公式，很简单，婚前的那一部分占的比例给他刨掉，婚后这一部分占的比例你俩共同分，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就是一个 加不加名都无所谓， 情和法的问题，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至于你要加名字他同不同意，那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儿。 对对，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那么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撕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